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么现在眼朝着就年底了，那么年底的各种的节年假日都来了，另外呢，工作当中到了年底呢，也是比较忙碌的时候， 对，但是呢，这个一到年底了，一到这个节年假日的时间比较多的时候啊，其实呢，心里边老觉得有盼头，为什么呢？要这个有假期了， 对， 要休息了，然后呢，要和这个亲戚朋友啊一块聚餐呀、喝两口啊，一大家子又能聚一块了，我觉得这种日子呀，才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对，你是期盼着这个，但是呢，这个老家啊等等的，可能就有点怕。为什么呢？你说休息啊，大家就在一起呢，这个砍天砍地哈、砍生活挺好的。那怎么办呢？你不能干砍呢，你得吃饭 啊，吃饭 是吧？你说吃饭的话呢，你又不干是吧？家里干，媳妇儿干，所以呢，确实是非常的累，是个负担。那么今天咱们是不是给大家解除点这方面的负担呢？ 哎，所以说呢，这个懒人我有懒办法，但是这懒办法呢，还得保证咱们吃的得好。 对，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找的一个老字号，是北京的，叫做天福号出产的这么一熟食和快手菜的这么一组合。 哇，天福号可真是有名儿啊！ 这 北京人 这品牌都不用介绍， 都不用介绍。就北京人的饭桌上要出现天福号的话，那是比较讲究的，有生活品质的生活。 对，您看这现在天福号那肘子卖的真是挺贵的。 对， 我前些日子去那个天福号它的线下的店，我去买了一小肘子了。好，您这儿这个没有一张红票子啊，也差不多了。我当时就觉得，哟，这肘子怎么那么贵啊？但是一吃确实好吃，人家做的确实好，而且包括天福号做的那个什么四喜丸子，我们家老家特别爱吃。您看人家做的那个东西吧，确实是比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正，而味儿香。但是呢，你说，天天吃或者说经常的去买，这钱包确实受不了。 是，我跟你说啊，它贵有贵的理由。他做这个东西啊，都是按谱做，是吧？里边的工序啊、选料啊，甚至他自己独到的秘方等等，这是其他的熟食真的是，做不到的。 对 啊， 所以说呢，那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天福号的熟食，还有快手菜，就是天福号正经的他们自己的出品，而且呢，基本上是和店里边您吃到那个味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才拿到这个北广生活时间这个平台上给大家进行推荐，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好价格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介绍我们这么一个组合里边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菜吧。当然，首当其冲的那肯定是天福号的这酱肘子，那没得说， 解馋呢，过瘾呢。 而且天福号这肘子，您说一吃酱肘子，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福号。人家做那个味儿啊，特别特别的正。而且呢，你吃，我们一般印象说肘子又肥呀、又腻呀、什么的，但是他这个天福号的肘子确实是做得好。无论是你加热完了以后吃那个烀肘子，热乎乎吃，还是这个切片当凉菜吃，这肘子都能吃到那个肉的那种香味儿。而且我发现什么呢，就是他这肘子做的特干净， 无论是工序呀、啊、还是你看它外表啊，包括你吃到嘴里边以后那个肉的那种新鲜的程度，而且还有这个要说北京人喜欢这酱味儿嘛，就是酱货的、 嗯、酱香味儿， 哎，酱香味儿还挺浓的，所以说人这肘子确做的确实是好。 嗯，好呢，确实这个天福号呢，我们老人都知道， 嗯 啊，但是年轻的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呢，对他有点生。 对， 咱们说两句哈、啊，因为这个天福号呢，它是中华老字号， 嗯、中华老字 号，哎，到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 对对对。 据说呢，不仅是慈禧太后的御膳啊、 嗯， 很多达官贵人呐、啊嗯、也经常吃。 比如说那个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梅兰芳， 嗯、对对对 啊，还有那个京剧的小生叶盛兰， 嗯， 都是好这个天福号的这个酱肉啊，就肘子这一口， 嗯。而且呢，它这口啊，就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这种酱香味儿， 对 啊，也可以说这个酱香味儿呢，吸引了天南海北无数的吃货来吃啊。 对，您看啊，刚才我们提到了第一个，就是天福号的，它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品牌的立牌之本，也就是它这个酱肘子，这是我们这个组合里边有的。 嗯，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它这酱猪蹄儿都是同宗的、哦、一路的啊，这个酱猪蹄儿也特烂乎、 嗯。 还有什么？就是我每次特别爱吃的就是他们自己做这个四喜丸子。 哎呦，这北京人爱吃啊，节年假日必得上桌挤一下、 嗯、而且这个四喜丸子啊，他们做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又紧吃，但是你吃完了以后呢， 又嚼头 啊、又嚼头，而且呢特别特别的入味儿。您像我是比较挑的，一般呢我是不在外边吃这个馅儿啊、 嗯、 或者丸子呀、啊、什么的、嗯，这个天福号的这丸子，它这肉特别有质量，您吃的以后就跟外边那些丸子不是特别一样， 嗯， 你吃的时候就能吃到里边它那个肉的那种感觉。 嗯，因为在咱们北方啊、 嗯、 这个四喜丸子呢就是那种叫丸子、 嗯、 啊，就这种大丸子相对比较、嗯、个儿比较饱满、 比较饱满一点。 在南方的话呢，它是一个一个 啊、对啊，那个就比较松散， 比较松散。 但是天福号做这个、嗯、确实还是北京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口感， 对，又嚼头、 啊、又嚼头、嗯、还有呢，您像这个它里边还有这个天福号的叉烧肉、 嗯、 您别看这天福号的说是咱北京的这品牌，它这叉烧肉做的还是真不错。前些日子我下班骑自行车，我路过这天福号的线下的门店，我犹豫来犹豫去，我说这叉烧肉卖的真是挺贵的，但是我又想吃这个、嗯、 这馋虫这个必须得吃啊、 哎哎、对，我就把这自行车停到他那个门边，我就看这叉烧肉，越看这个感觉食指大动，我就想起那叉烧肉你嚼的时候有那种甜甜的这种味儿了。而且每次去这个天福号买东西，我都看人家做那叉烧肉啊，说丁点儿就是4点以后啊才有，而且呢做的全是现做的，那个味儿特别特别的香。 嗯， 所以说咱们这组合里边有叉烧肉，我觉得还真是不错。 这个叉烧肉应该说是南北结合的， 对， 它里边这个甜味呢是增加了它的鲜气。 嗯嗯嗯嗯，还有一点淡淡的这个桂花香，但是天福号做这个叉烧肉确实是真不错。 嗯， 另外呢，咱们这个组合里边啊还有三个，这个得着重提一提，叫快手菜。 哦， 什么叫快手菜呢？您拿回家以后就跟熟食一样，稍微给它加热一下就能直接上饭桌。这块肉菜您说天福号做的说热菜什么的比较的说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不如他这酱肘子酱猪蹄什么的，所以人家请的是什么呢？要求这味儿好，人家请的是金鼎轩的厨师给大家做的。 哦， 等于说是金鼎轩和天福号两个大名牌，哎，双双强强联手给大家做的这个三个快手菜。 嗯， 金鼎轩大家都知道了、 嗯、 而且呢这个金鼎轩做的这个菜特别讲究、 嗯、 啊，他经常是请这个名厨嘛。我看这个饭店里边卖一道菜确实挺贵的，好都得50-60，好48-58-68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三道菜，首先下饭菜梅菜扣肉， 这可是典型的南方菜。 嗯，还有什么呢？天福号的这个金鼎轩联名的这个笋烧肉， 这个香、 啊、哎，烧肉里边弄点这个青笋，哎，小笋尖儿、 嗯， 吃起来特别的爽， 脆撑的， 嗯， 加上这个烧肉哈，这个又特别的这个香、 嗯、 啊。 而且还有一道叫天福号金鼎轩联名的这个黄豆蹄花、 嗯、这有名。 嗯，黄豆蹄花这个是一道名菜，而且人家做这个配料我看了一眼，特别特别的纯粹。怎么说呢，我其实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老字号。其实老字号的产品呀，用料只能是放心，为什么呢？不能砸自己老字号的招牌，而且值钱 就值钱在这手艺上，这手艺得好。首先这配料特别特别简单，咱举一个例子，就是这梅菜扣肉，它里边有什么，我给您念一下哈。肉，梅菜，肉为什么放第一块，因为它含量最多啊。肉，梅菜，水，油，冰糖，料就是花椒大料那些，酱油，甜面酱，我是没想到这梅菜扣肉里边还得放甜面酱和这个芝麻酱啊。蚝油，腐乳，酱豆腐，还有白酒，还有点红曲米，就这些在家里边都用得着。 哎，完全是特别单纯的，所以吃起来味儿正， 味儿正，您吃着特别特别的放心。而且就是这些简单的配料配上人那个老字号的手艺，咱学不来啊，但是那味儿就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它完全是做熟了，回去以后打开包以后呢，热一下就能吃了， 热一下就能吃。而且呢，您看这个菜啊，热我估计花不了多长时间，十来分钟20分钟啊，稍微给它热一下，马上就能端上餐桌。而且这味儿和人家那个您在菜馆里边吃的那个味儿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全是人家这个厨师做的，就是金鼎轩的厨师做的，所以说叫名厨做菜在家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刚才跟大家说了，一共是7道菜啊，有什么呢？酱肘子、酱猪蹄儿、四喜丸子、叉烧肉，这是天福号自己的招牌菜啊。还有呢，天福号和金鼎轩一块合作的叫什么？梅菜扣肉、笋烧肉，还有黄豆蹄花，一共是7道菜，在咱们这个组合里边，所以说它叫熟食和快手菜的这么一组合。 对，虽然说是7道菜，但是咱们是有些是2袋的， 哎， 所以咱们就9个单品。 整个组合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200克，也就是4两的肘子，一共是2袋；猪蹄儿4两的1袋，四喜丸子4两的2袋；天福号的叉烧肉是4两的1袋啊，这是它的熟食。还有快手菜有什么呢？梅菜扣肉4两的1袋。笋烧肉4两多，220克的是1袋，还有黄豆蹄花是6两的1袋，一共是9袋，全都是出自天福号的，其中有3样快手菜是出自天福号和金鼎轩联合制作的，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组合啊，一共是9个单品。今天给大家的价格也是特别特别优惠， 多少钱？ 299。赶快来拨打电话，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来，咱们再重复一下啊，这个年底了，咱们熟食和快手菜太需要了。 对，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的这个组合呢，是正经的天福号的味道，和店里的一模一样啊， 真的是一模一样。 对，咱们一共是7个横菜，9个单品。这个横菜都是什么呢？天福号的酱肘子啊，咱们是200克的，给大家2袋。 对，4两的2袋。 对，另外呢，天福号的酱猪蹄儿啊，4两的1袋。另外呢，天福号的四喜丸子，咱们是4两的2袋啊。另外呢，还有叉烧肉啊，也是4两的1袋。还有就是3个特色菜， 就是天福号和金鼎轩这俩名牌给大家合作的， 对， 由这金鼎轩的厨师给大家做好了，然后再以包装送到您家里。 一个是梅菜扣肉啊，另外一个是这个笋烧肉，还有黄豆蹄花， 对 啊，这都是大菜横菜啊。那一共呢，这个组合的话呢，今天只要299元。因为天福号本身是老字号，而且现在肉类的东西呢，相对也比较贵， 对， 所以呢，这个价格应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比较合适。 不是说比较实惠，是非常 非常实惠啊。 因为我经常买这天福号的熟食， 知道什么价， 线下卖的是挺贵的，所以说这个组合，我觉得。 真的是挺实惠。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在直播间里给您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四川省宜宾市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王豪老师，欢迎您王豪老师。 主持人好，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咱们今天开门见山啊，通过介绍王豪老师的身份，我们就知道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硬货哈。 没错， 是白酒五粮液珍品陈酒。 对，其实在这里呢，首先我们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呢是非常的开心，也是非常自豪，在中国白酒的12大香型上万个品牌里面选择了我们五粮液股份，所以今天我们6大部门开会，那严格审议之后呢，为大家带来一支非常特殊的酒，就是我们的珍品陈酒。那这可能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所意义上我们的普五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年份的16、18呢有一些不同。那因为这支酒呢是严格执行了我们 GBT1078-1.1 的固态发酵优级白酒的纯粮酿造，同时我们不仅将五粮的配比做到了一个精选，同时在整个酿造的工艺上，我们增加了650余年的常发生古窖池的古窖泥的专属打造，让整个的酒体、整个的回味、整个的包括我们整个入杯的这种口感会更加的完美。 是的，古窖泥啊，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术语了。 对，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选这支酒来到咱们北广购物，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在2005年，我们651余年的常发生古窖泥就入驻了博物馆。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宜宾五粮液的52度珍品陈酒。 而这支珍品陈酒呢，我们不仅是沿用了我们经典的五粮配比，包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包装啊，在整个红色的包装当中，红为喜嘛，会有到咱们宜宾五粮液股份的 W 的标识啊，一定是咱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出品珍品酒、珍品酒。而在五粮液标识之下，您会发现这四个字叫珍品陈酒啊，酒是陈的香，酒是陈的贵，而珍品陈酒又是在我们整个酒质酒体当中真挑细选带给大家的这种有年份的口感，同时在酒盒的一侧啊，有到我们这种青山绿水图啊，这也是代表了咱们宜宾十里九城啊，我们说味道宜宾城，先闻五粮香，这十里九城专属的酿造。打开盒身之后，在整个龙纹水晶尊当中会看到我们的金色的顶盖，红为喜，金为贵，而我们没有用在别的酒上，就用到这支珍品陈酒上。 是的啊，那咱们说了这五粮液，大家其实不用赘述都知道它是好酒， 对 啊，但是五粮液的价格一直在市面上也不便宜啊。今天在北广购物您带来了怎样的惊喜呢？ 首先这支呢是我们的珍品陈酒啊，在官方的指导价或者说我们的手机扫码价都可以查询得到，是1199元。 哎，一瓶就1199， 没错， 不便宜。 对，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大的福利 哦， 那就是 699元， 699元、嗯、啊，这是便宜了不少啊。 对，但是呢，不是一只 啊， 而是原箱一箱，原箱原封一箱、哦、六只带给大家，参考价格应该是接近7200块钱了。 哦、 今天不到一折，699带给大家。 确认一下，就是说、嗯、一箱 一箱。 变成600多， 没错。 哦，这个 不到一折的力度， 有点难以置信哈。 对，而且呢，还有一份惊喜，是我们六大部门共同审议的。因为听说是我们北广购物分享白酒选择了咱们的五粮液股份，所以我们特别要打造这支代表了600余年长发生古窖泥的珍品陈酒。所以今天限时，我们再给大家加赠一箱6只。 有点没明白啊，我得确认一下啊。 是。 是一共是12瓶五粮液的珍品陈酒， 对， 两箱，平时每瓶都是1199， 那 你说两箱平时市场上的售价是14300余元，哦，然后今天只要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里是699元两箱就带走， 没错没错， 听众朋友们， 对， 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啊，今天给您带来的产品是宜宾五粮液52度珍品陈酒。主品带赠品啊，都是每瓶先跟您说500毫升足量，不是小瓶啊，不是试用装， 对， 500毫升的啊，两箱也就12瓶，平时每瓶都是1199的，这是可以扫码去看的。哎，今天699元12瓶，您全带走啊！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啊。咱们说白酒重要的是什么？口感。哪怕是每个牌子里，不同的款式、不同的年份都会有不同的口感。哎，这一款酒的口感怎么样？ 其实呢，说到五粮液呢，老酒有老酒套，大家都知道。 嗯， 五粮液的经典的5种粮食的这个配比啊，已经是经过了千年的一个演变啊，包括36%的高粱，22%的大米，18%的糯米，16%的小麦和8%的玉米，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嗯、 那既然我们的五粮配比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品牌就打造不出像五粮液一样的经典口味呢？那就在于我们经典的600余年的长发生古窖群，包括我们五粮液所独有的包包渠的这个工艺，而且在经过我们的陈氏秘方跑窖循环、续槽配料、分层起槽、分层入窖，包括分赠分级的酿制摘酒、按制并坛等酿酒工艺。 哎，是的，这也是五粮液珍品陈酒的酿造工艺啊，是一脉相承。 对， 哎，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宜宾五粮液52度珍品陈酒哈、啊，主品带赠品哈、啊，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哈、啊，每瓶的售价是1199元。今天给您打到699元，12瓶您全带走。这12瓶加起来原价可是10000多哈、啊！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宜宾五粮液52度珍品陈酒哈、啊，每瓶是500毫升哈、啊。今天给您699元12瓶，而且啊，我觉得咱们正好是下半年哈、啊， 对， 逢年过节的时候多了，这时候哎，我们上了一款五粮液珍品陈酒，这是大家的及时雨啊。 对，因为中国人说嘛，家中无酒不待客，手中无酒不串门。酒席酒席，那吃的什么可能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酒席当中的那瓶酒。 嗯， 那今天这支酒呢，也是代表了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600余年长发生古窖泥的这样一个杰作，所以它叫做珍品陈酒。那一定是让您在酒席酒宴上彰显您身份地位的一支好酒，更是您在走亲访友、礼尚往来之际拿出的一份心意，拿出的一份节气。 没错，宜宾五粮液52度珍品陈酒，平时呢每瓶售价是1199元。而且要提醒您的是啊，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货啊，都是支持您货到验真付款的啊。那咱这个五粮液珍品陈酒怎么验真呢？ 首先在我们的酒盒啊，包括我们的酒瓶身上都会有到咱们的防伪码， 嗯， 您都可以挂开，直接到我们宜宾五粮液股份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保证是瓶瓶滴滴原厂原箱珍品酒正品酒。 哎，是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这就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宜宾五粮液52度珍品陈酒啊，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平时每瓶的售价都是1199元。今天这12瓶您要听明白了，是